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从我们东京奥运会当中举重梦之队衍生出来的一个话题啊，说一说我们的一个力量训练的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郭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 嗯，欢迎郭教练啊。刚才我们说到从咱们东京奥运会当中举重梦之队聊起我们的力量训练，为什么呢？相信大家对于我们举重梦之队啊，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还是非常有印象的。我们当时有8人参赛，最终获得了7枚金牌，的确是叫圆满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并且也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管是哪一位参赛的运动员啊，都是让我们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当然了，我印象特别深的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吕小军。为什么呢？因为吕小军当然在我们国内自不必多说啊，这个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而同样呢，他其实在国外的健身爱好者当中也同样是一位传奇人物。我就看到在这个吕小军，大家管他叫军神啊，获得冠军之后呢，不管是现场的裁判还是一些健身爱好者，都会去对他有点像是膜拜啊，说是这个大神级别的人物啊， 军神嘛。 对对，他的这个日常力量训练呀，还有一些增肌训练啊，在这个国外的健身爱好者当中是广为流传的，大家甚至是把他的这种健身训练的方式当做自己的一个健身的模板来去参考。所以之后也看到很多的网友就在讨论嘛，说哎呀，我们自己就有这么优秀的这些举重运动员，他们来做的这种日常的训练，为什么我们国内的这些健身爱好者大家还没有了解到，还没有关注到，还没有去向他们借鉴借鉴呢？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和郭教练一起从这个角度啊，去了解一下，或者说去学习一下我们举重梦之队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他们是如何进行力量训练的。当然郭教练在我们介绍之前还是有一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对不对？ 对。 嗯， 就是刚才孟莹说的，说现在这个军神在国外啊受到很多粉丝的效仿， 是的， 训练啊包括热身啊，那当然了，我也看了，对吧，我也一直在关注，其实他的一些训练方式啊，给大家提示一下，包括热身也好，这种都偏竞技。 嗯， 竞技运动就和一般的人士训练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有很大的危险性。比如说咱们说的，他做了一个热身叫杠铃前蹲啊，那个动作270公斤啊，就做深蹲。 哇， 那对，那这个重量太大，对一般人。第二点，他这个风险性很高，他会把杠铃放在自己的这个脖子前侧。 嗯， 那一般人如果这样去训练，很容易受伤。 对， 对吧？所以咱哎，对，所以咱们说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啊，今天给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从一个安全的角度和普通人的训练当中，我们说一下，看看训练怎么样能达到像军神这样的身材，或者去训练这样的肌肉。 对， 不一定要模仿啊，像吕小军这样训练的动作，太危险了。 对， 对吧，毕竟是竞技运动嘛， 就是它的这种重量可能我们大家达不到，但是一些方式我们可以去借鉴一下。 哎，对， 而且就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嘛，有危险的我们可以把它避免，毕竟那是竞技运动员，他们有专业的教练，专业的一些医护工作者给他们进行这种保障，他们可以去进行这种练习，而且他们要追求的是一个在奥运会当中更强或者说更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上的体现。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所要追求的是一个健康的角度，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也希望自己的这个肌肉含量更高，以及我们的这个线条更好看。 没错， 那我们追求的这个角度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以从自身有一定需求的地方去借鉴，然后避免这些竞技性过强的练习方式。 没错， 那我们要跟大家先去从哪个角度说呢？ 咱们这样就先说一下，就是日常的一些拉伸和热身吧。 嗯，为什么要先去说这个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力量训练，大家就说了，拉伸对于我的增肌训练有多大的帮助呢？ 对呢，就是那包括咱们就说军神也是啊，吕小军训练之前他也要做热身，热身的和拉伸。那当然了，刚才我也提到，他的热身和拉伸呢，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跑步，可能他做的就是一些重量蹲啊。这些热身，这拉伸呢，他会拿个弹力带或者拿个橡皮带之类的，在自己身体前方啊去做绕旋的运动。当然了，这些都是热身和拉伸。 嗯， 那我们普通人来也要做热身和拉伸。我们普通人说的，哎，不管你做什么训练，力量也好，肌肉耐力也好，肌肉维度也好，他首先要做跑步或者是快走这种偏健康啊低强度的一些热身。热完身以后呢，我们说你既然想做力量训练啊，尤其比如像军神这种训练方式，它很多时候都活动的是肩关节，和腿部，所以我们肩关节和腿部的肌肉拉伸一定要充分，当然了，那拉伸的方式呢有很多种，我们就讲两种最简单的拉伸啊。第一种拉伸呢，肩关节拉伸，就是找个固定物，找个固定物呢，我们手臂扶住固定物，把手臂伸展。然后伸展以后呢，身体呢可以做一个前后的一个小幅度的一个移动，啊，把我们的肩关节做个充分的拉伸，拉伸的时间大概30秒左右就可以。如果条件允许的，也可以拿个弹力带，在身体两侧做绕旋的运动，啊，让肩关节做个充分的拉伸。第二点，腿部拉伸的方式就更简单了。如果家里有瑜伽垫，坐在垫子上，对吧？做双腿伸直。让上身去前倾啊，双手去勾脚尖，这比较简单一些。 对， 和另一种方式呢，是我们站姿的，对侧手抓住对侧的小腿啊，去把我们的腿往上去抬，来拉伸大腿前侧。这些腿部拉伸呢和肩关节的拉伸特别重要。因为这是对于我们力量训练，尤其比如说想达到这种腿部和手臂的这种力量，一定要做的一个拉伸。 对， 当然热身刚才也提到过，热身就是跑步嘛，或者是。跳绳啊，或者是快走都可以，让身体微微的出汗就是即可。大概时间是10分钟左右。 对，这些都是避免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受伤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哎，对了， 因为一旦牵扯到这种力量训练的话啊，有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不经意之间的这种受伤的问题。 哎，对了， 所以大家如果在前期让我们的身体足够的这个热起来，那可能受伤的这种风险就会被大大的降低嘛。 对了，所以热身和拉伸很重要，对吧？那下面咱们就回到我们的关键的训练当中了。那既然说想训练我们的身材，想训练我们的肌肉，想训练我们的肌肉线条，那很大一部分要从它的一个肌肉的一个角度来去讲。那咱们说比如不管小军也好，他的训练模式无非三个，第一个上肢，第二个核心，第三个就是腿部。我还记得当时有个视频把他的训练动作慢慢的放慢，对吧，把速度放慢，那很明显看到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动作传导式的链接，从脚部啊到臀部啊，最后再到肩膀， 就是我们这个发力其实也都是从下到上一点一点的，最后传递到你看到举重运动员的话，那他就是最终我把这个杠铃 举 起 来。对， 你看铅球运动员，那他也是最终我呈现到这个动作表现上，是我最后那一下把球 推出去。 对， 对了，所以呢，就是说一般呢，我们说，简单的去理解，训练的肌肉呢，从上半身来讲，主要涉及的肌肉呢就是肱三头肌和三角肌群，还有背部肌群。那这三个肌肉对于举重运动员也好， 或者我们平时那样练力量的人也好， 嗯， 非常重要。这三个肌肉群是非常重要的，肱三头肌、三角肌群和背部肌群。 是的。 好，这是第一个大块。第二大块，我们核心的部分就非常简单，可能以前节目大家经常提到的腹肌还有竖脊肌。 嗯， 竖脊肌大家可能能很明显的看到啊，小军在训练的时候，他身体往上挺的一瞬间，我们看到后背两个肌肉非常明显，就像说里脊里脊，而且就说的竖脊肌，这个肌肉对于举重来讲非常重要，知道吧？啊，非常重要。那下肢肌群主要两个大肌肉啊，主要是两个大肌肉，股四头肌和臀大肌。 嗯， 尤其发力的时候，大腿前侧的肌肉和臀部的肌肉非常重要。 对，我们在这个奥运会当中也看出来了嘛，举重运动员他们这个大腿都是 相当的发达的， 对对， 力量非常大的啊。 对， 所以分了三个区域，上肢、下肢和核心。 对， 那刚才孟莹也说了，我们一般的不管举重也好，你推铅球也好，一些运动他们的目的主要都是从我们的脚步把力量通过核心传给上肢，最后达到好的成绩。 嗯， 所以咱们就说从上肢怎么样去训练这几块肌肉，核心哪些动作训练这些肌肉，和下肢哪些动作训练这些肌肉，我们一一的分开去讲。 好， 可以吧？啊，那咱们先从这个初学者的角度去分析吧。 嗯， 因为毕竟说你训练力量也好，训练举重也好，这些力量训练它肯定分为初学者和有经验的会员吧。 嗯， 对吧？咱们就是从一般的啊初学者训练啊，我们选的几个动作，这些动作的组数和次数啊，我们都给他了一些要求。那当然了，这个要求也是做参考， 对，一些建议啊。 哎，一些建议。对了，那咱们先说初学者。 看到奥运会当中啊，我们这些不管说是举重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肌肉，还是说看到游泳运动员他们的肌肉， 哎， 还有一些对其他的一些运动员他们展现出来的这种肌肉线条，可能的确是让不少的朋友有所心动，说我也要像他们这样。 是， 但是这个不是光靠想的啊，是要靠练出来的。 对了， 那对于初学者来说呢，郭教练就会给大家提出接下来这几个不同部位的一些训练的方式。 对了，好，我们先说三角肌。 嗯， 就是上肢的肌肉啊，三角肌就是说白就是我们的肩膀的两块肌肉。 嗯， 那两个非常经典的动作，就是不管你是初学者也好，其实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一些人群也好，都可以练的。 嗯， 哎，也不会分时间段，也不会分场地，都可以做的。第一个动作叫哑铃测评举。 嗯， 我们说哑铃，有些人说没哑铃怎么用水平，我们现在提到水平就可以了。 对， 啊， 对， 叫测评举。这个动作主要是发展咱们三角肌中部的一块肌肉，有很多人穿衣服感觉肩膀很平。 嗯， 然后并且呢感觉肩膀很圆 啊， 很维度很大，其实更多的是三角肌中束起了一个效果。 嗯， 因此这个动作呢我们要多做。那做的时候它的要求就是两脚啊一般和肩膀同宽， 嗯， 或者略大于肩宽，然后膝盖呢微微的保持微屈。 嗯， 啊，不要伸得太直。 对， 站得太直可能膝关节超伸嘛。 嗯， 啊，然后两个手呢拿住两个水瓶，如果家里有哑铃拿哑铃都可以，重量呢一般不要太大，因为三角肌群它属于一个小肌肉群。 对 啊，不是特别承受大重量的肌肉群啊，重量呢不要选的特别大，适合自己就可以。 嗯， 把它放在身体两侧，然后开始慢慢的往上举。 嗯， 举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你举的一瞬间，哎，我们要看我们的手臂是不是和肩膀平行了。 嗯， 如果和肩膀平行，这就是极限的角度，不要太高 了 就可以了。对， 哦， 要是把手臂再往上抬高，你会从侧面看到肘关节高于肩了，那这个风险，哎，这个风险就很大的，这风险就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个肌腱炎。 哦， 啊，以前有些人可能叫通俗的叫什么呀，撞击综合症。 嗯， 其实这叫肩部肌腱炎。 嗯， 就是肩膀前侧啊两个肌腱磨损，很痛，很不舒服。 对呀， 啊，所以切记啊，不要做这动作。做的时候往上抬的时候吐气。因为你用力的时候吐气， 嗯， 往后放的时候吸气。 对， 一般咱们说刚开始练的时候每组做15个左右就可以了。 嗯， 啊，不用太多。 嗯， 这是第一个动作。 做几组呢？ 初学者一般到2到3组就可以了。 嗯， 啊，2到3组就可以，不要太多。 对，这个动作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是两手一起去做是吗？ 哎，这个呢就是一般呢是初学者两个手一起做。 嗯， 就像我们说天平一样，人体是中心位置，两个手拿哑铃是两侧的一个左右天平的边缘，你这样做的时候掌握平衡比较好。而有些人如果单手去做， 它一般另外一侧核心不稳定的话，身体可能会晃动。 哦， 所以建议它两侧均匀发力， 同时来 做，同时来做，而不建议单手做。当然了，要是有经验的会员啊，或者有经验的人群，它的核心就是腹部的力量非常强壮。控制力非常好，你可以单手去做。 嗯， 啊， 当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借助惯性 啊， 在落下的时候 啊，尤其是做到后面没劲儿了，就觉得哎呀我好不容易举起来了，最后啪就这样甩下来，或者说就这样放下来了， 或者上身的来回摆动， 对，来去让我自己可以轻松一点，没有那么累。但是这样做其实效果就不明显了，而且就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嘛，就有可能会出现受伤的情况， 嗯， 因为你一旦就是这样，说白了就是乱甩吧， 对， 很有可能你把它甩高了， 对 啊，那扬高了你的这个肘关节就已经超过了你的肩关节的话， 对了， 那就出现刚才那个错误动作了嘛， 对了，没错的， 所以这点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 啊，对了啊，就是不要借助惯性，身体不要晃动，保持一个稳定去做， 嗯 啊，然后做的时候呢呼吸呢要均匀啊，不要憋气，对吧，尤其家里有些那些高血压的人啊，平时也想练一些这些，肌肉的力量，那重量要轻一些，不要憋气， 嗯， 因为一旦憋气，它的血压会升得更高， 对， 可能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 好，那第二个动作呢，叫肩上推举， 啊， 其实说肩上推举呢，一般我们说这个动作，你就采取坐姿比较好， 嗯， 坐在凳子上。或者坐在我们的一个健身器械上都可以， 这是为了保持稳定吗？ 保持稳定， oh. 啊，保持一个稳定。如果你站姿的情况去做，它不像刚才说的动作哑铃侧平举，你可以站姿， 嗯， 而这个肩上推举呢，它这个难度系数比刚才动作稍微大一点点， 嗯， 如果你站姿的去做，腰椎我们整个腰就容易往前拱， 挺出去 嘛，挺出去，挺出去以后它腰椎过度前屈前弯以后，它的腰椎压力就会大， 对， 做完以后很不舒服啊，所以这个动作一般啊，建议说坐在一个凳子上啊，或者一个平凳上， 保持稳定的时候来做， 啊，保持稳定，两手呢抓住两个哑铃或者水瓶，啊，两手大小臂呢成九十度， 嗯， 然后水瓶呢在耳朵两侧对齐，哑铃对齐耳朵， 有点像打开的， 哎，打开的， 招财猫式， 招财猫式的，招财猫式的， 嗯， 两个手呢。大小臂都成九十度， 对， 哎，对了，然后这个哑铃和耳朵对齐就可以，然后这个位置是七十位置， 嗯， 然后缓慢的往上推，推到头顶的正上方， 哦， 哎，但是不要直接推啊，直接推的意义不大，它整个的一个动作的一个路线，它是弧线的， 哦， 啊，弧线的，也就是我们的头顶的正上方是中心点， 对， 然后两个手啊向两个中心点去靠拢，画个弧线的， 有点像是。对，像刚才郭教练说嘛， 弧线， 弧线式的往中心点去靠拢。 对了，因为以前我也见过一些人群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是直接推的。 对呀， 直上直下， 我就在想为什么那样不行呢？ 直上直下的，他这个肩关节的这个活动的一个活动的空间其实不大， 哦， 对肌肉的刺激不明显。他一定要画个弧线，能让肌肉这个起点和止点啊，我们说肌肉啊，它有其实有两个点， 嗯， 就是一个起端一个止端。你如果画弧线去活动，它这个肌肉收缩的时候非常充分。 嗯， 如果你不画弧线，只是在我们的，耳朵两侧 直上 直下的推，对，它虽然它的上下你感觉走的距离很多，但是对肌肉的一个收缩不明显的。 哦， 啊，你就想象成一个皮筋一样，啊，它往中间收缩的时候，它不充分，压的不充分，它只压到了二分之一。如果你走的动作路线它是弧线，它整个这个弹簧会压的会很充分，所以这肌肉收缩就充分了， 嗯，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一般我们做的时候你可以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动作是不是直上直下的， 嗯， 如果一直保持直上直下的动作去推这个肩膀，那练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它其实不明显， 嗯， 啊，训练效果不明显，肌肉的力量啊，这个肌肉的这个维度啊变得都不是很大， 那这个同样也是两手一起做， 哎，这个动作呢真的是建议两手一起做，不管你是不是初学者还是有经验的会员啊，有经验的人群一般的都是建议两手一起做， 嗯， 因为这样这个动作一个手做很容易受伤，很容易产生什么呀，脊柱侧弯 啊，就往一侧弯歪 了，对 了， 时间长的话会产生个脊柱侧弯， 对， 这个不好啊，所以肩上推举大家知道啊，就是一定要是画弧线的去活动， 嗯，对， 然后也是大概控制在15次左右， 嗯， 对吧，15次左右， 2到3组 就可以了啊， 嗯， 这是咱们的这个三角肌群，这两个动作训练好以后，其实整个人群啊，你整个人看起来就比较挺拔， 嗯， 肩膀呢就比较平比较宽，嗯，啊，穿一些衣服啊， 直角肩嘛， 对了，非常好看。对，那第二个肌肉叫背部肌群，就是背阔肌。背阔肌大家可能如果关注军神训练的视频当中，可能见过这个动作，就是他的一个这个体能师，他的一个教练带他训练这个动作，就是俯身划船 啊， 会拿一个壶铃，就拿个负重。 我们也会这样练， 哎，对， 啊， 咱们也会这么练。这个动作 找到了和军神相同的地方， 哎，对，这个动作可以的，俯身划船，单手去做， 对， 啊，单手去做，然后把一个腿呢跪在一个平凳上， 对， 哎，或者一个固定物上，这个同侧手支撑住身体，然后另外一只手抓住负重， 嗯， 放在身体的正下方， 对对， 然后往上提， 紧贴着， 哎，紧贴着， 对， 直接往上提，提的时候提到什么位置呢？大小臂，你发现大约成九十度的时候， 嗯， 就要停了。然后把手慢慢的送回去，放下来。 对， 哎，这个动作对于这个背阔肌的训练非常好，尤其那些倒三角的人，希望自己身体出现倒三角，这动作 嗯 非常经典。嗯， 对， 啊，这动作大家都能做的啊，每个手呢也是大概十多次，做了两到三组。 对， 这个是背部肌群啊，那最下一个肌肉是肱三头肌。 嗯， 这个肌肉群，相对来说男生女生呢也都要去练，尤其女生嘛， 嗯， 女生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掰掰肉，蝴蝶袖 是， 其实就是这块肌肉， 嗯， 这块肌肉缺乏锻炼，脂肪比较多， 对， 出现这种情况， 对， 当然男生也要去训练，尤其那些举重的这些人，他肱三头肌一定要承受很大的一些支撑力量， 是的， 才可以把重量推起， 嗯， 所以这肱三头肌叫臂屈伸， 嗯， 啊，这动作叫臂屈伸，两种形式啊，第一种形式就是拿水瓶， 嗯， 拿水瓶呢把它放到我们的头部的正上方， 嗯， 把手臂伸直， 啊，对，就是在头的两侧， 哎，头的两侧 手臂都伸直， 手臂都伸直，但是这也建议单手做，不要双手做， 哦， 双手做的时候腰椎也容易往前弯，造成这个腰椎压力过大， 嗯， 所以也是坐在一个凳子上， 嗯， 然后单手拿住这个一个水瓶或者哑铃，把它举到头部的正上方，然后让大臂让手臂的上端尽量贴近耳朵， 嗯， 然后肘关节开始慢慢的下放到成九十度的时候就停，然后再把手臂伸直，伸到头部的正上方，所以它的活动空间是下放的时候手臂成九十度，举起的时候把它举到头顶的上方， 嗯， 所以的活动空间在九十度以内就可以，主要练肱三头肌，这是一种形式。 对， 哎，另外一种形式就非常简单的，像女生，有些女生的手臂力量比较弱，她想训练这个地方怎么去练，我们可以呢扶在一个墙上， 嗯， 啊，身体呢站直，让上身和我们的墙面有个夹角，就稍微前倾一些， 对， 哎，前倾一些，两个手呢撑住这个墙壁，手臂紧贴身体，然后开始让身体呢慢慢去贴近墙壁，手臂的角度变小， 嗯， 然后慢慢的推起来，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嘛， 哦， 啊， 这就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 俯卧撑， 对， 立 式俯 卧 撑， 立式俯 卧 撑， 哎， 对， 啊， 立式俯卧撑，对了，立式俯卧撑非常简单的，就是说这里有个小重点，就是手臂一定要贴着身体去做，如果你的两个手臂啊没有贴着身体是打开的，那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肌肉的训练的效果就会降低。 哦，一定要是紧， 哎，所以尽量 挨着， 尽量挨着啊，就是两个手臂是大臂是紧挨着身体的， 嗯， 啊，然后去推他立式俯卧撑。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一届奥运会的比赛日虽然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是为这半个月而进行的筹备工作往往需要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只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收到的效益就能长久地惠及每个人。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进行力量训练。我们就继续来听郭教练和大家去介绍吧。 讲完上肢以后，我们讲核心。核心这个肌肉其实蛮重要的。 嗯， 大家可能见过有一些人练这个核心的时候分两种，一种是借助外在的一些器械，比如像咱们说那种不平衡的健身球， 对， 什么波速球，什么半球，这种是借助不平衡，那种难度比较大。那如果靠自身训练，最简单的就是平板支撑了。 是的， 六点支撑， 嗯， 然后四点支撑、三点支撑，很多一些花式大家都可以去训练。因为毕竟是初学者嘛，你练的时候呢，就可以以自身负重先做平板支撑， 对， 不用借助任何的外在的一些辅助。 对， 当然了，腹横肌的训练完了以后，还有一个竖脊肌。 嗯， 竖脊肌对于一般人去训练怎么训练？就是我们说的小燕飞，两头起。 对。 这个大家可能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听过啊， 对， 就是趴在垫子上，然后对侧手对侧脚，脚底去打水一样， 嗯， 哎，让你的竖脊得到很好的训练，也不用加任何的负重，毕竟是初学者嘛， 对 啊。然后像我们看军神练的一个动作，这动作就比较夸张了，在这里也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个动作其实危险性很高，其实现在健身房也好，包括一般会员训练也好，已经取消了， 嗯。 毕竟是运动员嘛，可以这样去做，一般人不可以的。你就会发现他把两个脚勾在一个固定物上，然后把他的后背抗一个杠铃，然后身体往前去弯，然后往上挺。 哦， 哦，这动作大家可能在你去搜视频都能看到，这动作我在这里提示大家危险性很高， 我们在日常健身活动当中是不用这样做的， 哎，不要效仿，这动作太危险，一旦这个不注意的时候有可能腰椎扭伤，更严重的话可能椎间盘突出都有可能，风险性很高啊，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可以了。 嗯， 最后说下肢肌群有两个自身的一个训练动作就可以了，不用加任何负重，一个叫蹲举啊，不是深蹲，是蹲举。嗯，啊，你看这军神练的时候可能做的是深蹲， 嗯， 就是他蹲的角度比较低，咱们普通人就做半蹲就可以，这叫蹲腿，徒手蹲腿，靠在墙上也行， 嗯， 不用靠在墙上也可以。但是这个呢，蹲腿呢也是两种形式。如果你的身体的稳定性比较好， 嗯， 你可以怎么样？面对墙，双手伸直，手指碰到墙面，然后身体呢往下蹲，上身往下蹲，蹲到大小腿90度，然后慢慢的起身，整个手始终和墙。 嗯， 去扶着这种墙去做， 是相当于扶着呢，还是就贴着它？ 啊，就贴上去， 也跟着下， 也 手也要跟着上，也要跟着下。 啊，对对对，就是贴着就行了，就好比是找到前面有一个支撑的一个物体， 嗯， 但是不用发力啊，不要把手放在墙上。 和刚才的那个立式俯卧撑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要把手完全当做一个支撑点。 哎，对对，没错，就是手是不发力的，只是做个参考。如果身体稳定差的，那就是背对墙。就是我们说的 靠 墙站的，哎，靠墙去蹲腿。反正有一点就是，膝盖不要超过脚尖蹲的时候。第二点，蹲的时候角度不要太低，大概你的膝盖的角度能成90度就可以了， 嗯， 然后往上起。这个呢，一般也是在15到20次做一组，你每天做3到4组，你会发现你的臀部不光是腿部力量变大了，臀部也能锻炼到。其实臀部也能得到很好的锻炼。 是 有些人可能臀部比较松垮没有肌肉的，这种训练也可以很好的练到臀部。 是的 啊。那最后一个是臀大肌， 那臀大肌的一个单独训练叫箭步蹲。那这个箭步蹲我跟大家提示一下啊，就是初学者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身体会晃动，因为平衡本来就 不 稳 嘛， 不稳。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建议旁边有一个凳子或者一个椅子辅助物，一个手扶住它固定。当我们做的时候感觉身体不稳的时候就去支撑一下，如果你发现身体非常稳那就没关系了，就正常的去做就可以了。就是不管任何情况下时刻让自己身边有一个能依靠的一个物体， 对吧，支撑。那这个箭步蹲呢有个要求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想让你的臀大肌训练的效果特别好，你在做的时候呢一定要把你的重心啊尽量的是上身稍微前倾一些。因为箭步蹲我们知道两个腿是前后分开的，对吧，然后前面的腿大小腿慢慢的变成90度，后面的腿屈膝慢慢的去跪地的这种动作。如果你想让臀大肌训练的效果特别好，让上半身稍微的前倾一个角度，因为原则上我们上半身要保持正直嘛。 对 你如果想让臀大肌练的效果特别好，上身可以前倾一个角度。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前面这个腿呢它做的是一个由下往上做的这个宽伸展的动作，所以前面这个腿做宽伸展的时候它臀大肌的参与就比较多一些，那后面的腿也有但是主要做支撑。那这个时候你把上身前倾一些，更多的重量会集中在前侧，也就说白了给前侧的腿增加了一些负重，所以臀大肌的受力会好，会大一些。大家可以试一试，比如我一边讲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你做箭步蹲的时候你上身是直立的，你感觉臀部有发力，但是如果你把上半身稍微前倾一些，你就发现臀部的参与就更多一些了。 对。 那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有经验的人，有经验的人指的是比如有些人可能不去健身房训练，可能平时在户外做一些运动啊活动啊，骑车呀跳绳啊，这些都算 有一定的运动基础。 对，有一定的基础。那这些人群呢给大家建议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呢难度系数就比刚才初学者难度大一些。 难一些啊。 难一些啊。第一个叫三角肌的训练叫直立挺举。直立挺举就和军神这个热身的一个动作非常相似，但是当然了军神用的是200公斤的重量可能 对 咱们可能是用两个水平或者用一个什么呀，用一个空的一个横杠啊，或者如果家里允许的话、可以用一些那个杠铃空杆的。 对，就没有什么太多重量的。 对了，然后放在咱们的锁骨的前方啊，锁骨的前方开始的时候呢先下蹲，整个身体下蹲，蹲到大小腿90度，这是开始的位置。然后慢慢的起身，身体站直的时候把手臂推到我们头部的上方，然后再慢慢的下蹲，同时杠铃再回到我们的锁骨的位置。这就是直立挺举。这个动作其实不光锻炼三角肌，其实整个核心包括腿部也都可以锻炼到。这个动作其实是个综合动作，但是我们把它归结为三角肌的一个训练，就是因为在做的时候你肩关节做了一个肩的一个伸肩屈曲，所以可以很好的练到三角肌的前束。当然了还有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如果家里没有器械啊，也没有说水平，也没有那种大的矿泉水瓶，没有一些负重，那你可以用自身去训练。那这个难度也是比较大一些，当然毕竟是有经验的人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倒立，把我们的脚靠在我们的墙上，手呢支撑地面，整个身体是倒立的状态，然后两个手呢慢慢的整个身体重心下移，然后大小臂成90度，然后手臂再撑起来。我不知道孟莹你见过这动作没有，你再看一些包括训练的一些动作，就是呈现个倒立的状态，脚贴到墙上。 见过。 对，那个难度就更大了。 对，光听着都觉得难，倒立本来就很难了。 对，因为我试过嘛，你看我练了很多年了训练了。 对。 我觉得这个动作难度就蛮大的，我一组也最多做8到10个。当然有些人可能你要做的多一些啊，以我的个人感觉来讲，我觉得平时在健身房练嘛，用的器械挺大的重量，感觉没有问题。但是做这动作，你看似的比较简单啊，自身负重没有任何哑铃杠铃的一些辅助，就是靠自身这些重量去做，已经难度已经很大了。 对 啊，但是高血压的人肯定不能做的， 做 高血压的人完全不可能做这个的。 已经倒立了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一个正常的身体姿态了嘛。 对了，然后下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背部呢背阔肌，那这个动作就是自身的负重叫引体向上。但是引体向上有负重的， 啊， 家里的家里 不要脸，怎么说话老不说全、 这个家里有小孩子的话，可以和小孩子做个互动。我建议就是 背上挂个小朋友， 或者有一个小有个专门来就那个婴儿带那种类似的， 对，可以 背 着背 着他， 对， 背着他背在身上，这种训练方式可以做互动，挺好的。这个、背阔肌的训练，因为我看到国外很多这样的就是这种竞技运动员，他们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带，他们也带孩子， 对， 也采用这种方式，真的挺好的。他不光练我们的这个背阔肌，尤其肱二头肌。我们看这个，其实军神在庆祝一瞬间，大家看到他手臂前侧这个肌肉的血管，哇，非常明显的。肱二头肌也是蛮发达的。 对， 这动作练肱二头肌也挺好的。 对，但说到这个引体向上，我又想到了一点、 啊， 就是引体向上每一个朋友做的方式不太一样，有的朋友是正卧、 啊，对， 有的朋友是反卧。 对， 那在这个里头，我们有特别要强调哪一种吗？还是说都可以？ 有经验的会员，但是刚做引体向上、啊，你比如说你刚接触引体向上，一般我们建议是什么呀？咱们说的这个正咱们说的反握吧，咱们说的 反握，那就算相当于是手心冲着自己嘛， 对，掌心朝自己， 对 啊，这叫咱们经常说反握、 嗯。 其实如果通俗的理解，我感觉这好像是正握，对吧？但是咱们就简单理解、啊， 对对对， 我们说的反握引体向上指的就是让掌心朝向自己， 对， 这种去训练比较舒服一些 哦， 比较舒服一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你更好去把身体拉起 来，拉起 来， 对，就是涉及到咱们医学了，叫解，是在解剖体位上、 嗯， 因为我们的掌心，你看，在解剖体位上，掌心是朝前的， 嗯， 如果你抓住负重的话，以它的姿态，基础姿态去抓握到物品，就是在我们解剖体位上，所以比较舒服 啊， 发力。然后我们经常说的正常的引体向上，你看，其实就是我们说正卧啊，这种做的时候你感觉前臂的时候会发力不舒服， 对， 所以一般初学一般刚接触这个引体向上的时候并且有经验的人群，我建议是做反卧的、 对， 下肢呢我们建议的动作是屈腿硬拉， 哦， 就是我们说传统硬拉，有些人可能叫罗马尼亚硬拉等等很多一些、名词啊，他们就知道就可以了，叫屈腿硬拉。这个要求我们的腰核心也很稳定，臀部和股四头肌都要很强的才可以做这动作，否则这动作很容易把腰椎扭伤。 对， 尤其那些腰椎有问题的人啊，就不要尝试这动作了，不建议去做。 嗯， 有些人说没关系，我在健身房训练，我带着腰带，其实这动作风险还是蛮大的。 嗯， 如果真的腰椎有问题的人，其实就不要做这动作。很多训练腿部的和 对、 对吧，股四头肌的，选择其他动作就可以了。这屈腿硬拉这动作有一个条件，就是重量不要太大。 嗯， 像男生一般我见过啊，有的厉害的可能上百公斤，其实没必要。 嗯， 你真的七十公斤、80公斤，对于有经验的会员来讲，训练已经足够了。并且做的时候呢，一定要上半身挺直，千万不要含胸拱背。也不要超伸，有些人你把这个动作拉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后背直接已经 又 对反过去了， 对， 他已经超伸了，这种训练也是风险蛮大的， 对 啊。然后最后一个我们讲这个核心叫波速球平板支撑 啊，在不稳定的物体上。 哎，对了，这个呢，其实我建议如果有能力或者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之上，波速球也好，健身球也好，支撑的时候你可以有个什么呀，有一个角度，比如说我们说家里有一个那个斜板凳啊，腹肌凳，这是斜板的，你可以怎么样啊，让这个人在斜板上啊放一个波速球，这种他对他的核心的这个要求就更高了，就 刺激更强。 对，不是平板上，它是斜板上。 对， 你看那个军神在训练的时候有一个体能教练专门，因为毕竟是国家队嘛，他们这个器械是比较先进的，它是有一个这个斜板，但是斜板它可以一直在，就像跑步机一样，它一直在变角度，有电子控制的，所以它在波速球撑的时候，它发现角度一直在变，所以它整个身体的核心一直在调节， 是 你满足它挺举的时候不同角度它发力， 对， 所以这些呢就是可以做参考， 嗯， 如果说哎我又没有这种球。又没有这种什么呀斜板，那我们怎么去训练，就是说平时的平板支撑你可以增加一些互动，就是说比如说可以还有家里有小孩的，可以让小孩呢整个身体是趴在后背上， 对， 不要坐在后背上，坐在后背上和趴在后背上的力量分布是不均匀的， 对吧，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整个小孩是趴在后背上，也是增加一些负重， 嗯， 这种模式，当然了，买个健身球更好，整个身体是支撑在健身球上， 对，又或者说是我看到一些朋友他是比如说后面一只脚抬起来 啊，对 啊，这不同样也是增加了一些难度吗？ 对，增加难度的，或者说怎么样，在身体上放一些杠铃片，这些都可以。 对， 原则上就是有 现有的一些工具有的情况下利用起来，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减少身体的支撑面积， 对， 去增加难度。 是的， 这是咱们有经验的会员啊。当然有经验的会员每个动作我建议啊，一般是4到6组，次数呢是控制在6到12次、 哦、 啊，6到12次就可以了、嗯、哎，也不用15次，6到12次就可以。当然了，有些人呢说小孩子也要去练，毕竟现在咱们国家对小孩子的这个体育方面也越来越重视了，对吧？因此呢，而轻体来训练的话，其实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公园里这家长带这些小朋友们去训练，我觉得有的时候风险还蛮高的 啊，做错了， 对，做错了。然后并且我看有的时候让这小孩子练的时候强度还是蛮大的， 嗯， 这大人在做一些强度的一些训练，让小孩子也是效仿，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 嗯。 因此呢，你如果我们的家长看到啊，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想增加他的体能，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大家对儿轻体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强度， 嗯， 还有一些训练的一些方式啊， 嗯， 我提示几点。 好 啊，比如说第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小孩子呢青少年都处于生长期啊， 嗯， 他的骨后线呢，啊，包括他的肌肉啊都还没有处于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啊，都在生长发育期，所以做的时候第一点一定要少做静力性的练习啊，或者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负重练习。简单的说，比如说让孩子拿个小哑铃一做40次50次，这是不可取的。 我们大人都不这么做，怎么能让孩子这么做嘛？ 对的啊，所以这是不可取的啊。然后第二点，少做静力练习，就是那种静力练习，比如说我们说平板支撑，一撑让小孩子撑很长时间，其实这也不太好。 但是，一般比如说撑个20-30秒， 20-30秒，哎，让小孩子休息 可以了。 对对对对， 啊， 少做静力练习，你可以让他做一些什么呀，高抬腿呀，或者蛙跳啊，少做一些是可以的。就是不要做少做一些静力练习， 嗯， 还有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负重练习， 对 对吧？啊，第二个运动量不要过大。一般小孩子，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耐力呀、啊，这种恢复力啊，都比一般人要低很多。他们的乳酸，身体的乳酸产生的这个时间呢，很快就会有， 嗯， 所以他容易疲劳。因此，这些小孩子们运动量不要过大，一般也是轻重量。啊，稍微练一练肌耐力就可以。 对 啊，不要太疲劳。 嗯， 第三就是充分的热身，因为小孩子的热身和大人还有点区别。小孩子的热身一般是一些趣味性的、互动性的那。 我觉得小孩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不需要热身，就是他们在锻炼之前他就没有安静过， 对， 所以他那时候其实就一直相当于是在热身。 对，小孩子就所以为什么小时候挨打，就因为这个。 但是不过像郭教练也提到，就是他们要做一些充分的这个热身，我觉得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更有针对性的热身 啊。对对， 因为刚才我的这种解释呢，就是他可能一直在跑，一直在跳，一直在玩，一直在闹， 嗯， 但是他没有做一些比较有针对性，比如说我没有针对腿的， 哎， 没有针对核心的， 哎， 没有针对这个上肢的， 上肢，对。 但是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长带着他们，哎，比如说这个做一些原地高抬腿啊， 哎，对， 或者说是 蛙跳 啊， 嗯， 这样的方式让他去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更充分的热身。 哎，对了， 对， 然后由轻由轻到重啊，做充分的肌肉的伸展， 对 啊，把关节也伸展开。有些人一直在问啊，我当然也问过医生啊，我的朋友也是做医生的，他也说其实孩子做一些适量的力量训练不会影响身高的， 嗯， 当然这很多和遗传呀 对 也有一些关系的。但是他说从大的环境来讲，孩子做一些力量训练不用担心， 是的， 但是不能做那种刚才说的那种大强度的静力练习， 过了肯定就 不行了， 过了 不可以的。对， 而且我觉得在这里头像刚才郭教练给大家做出的这种知识的普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家长现在很多的时候也是与时俱进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健身的理念和知识，我们也会带着孩子们进行更加科学的更加有针对性的一些练习，以及我们现在看到学校给孩子们进行的这些体育课当中的这种教学的安排， 对， 其实都能感觉到就是他们在成长的这个阶段是需要有一定力量训练增加进来的。 对， 但是不同的年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特征会有一些力量训练的不同。 对 啊，所以我们只要记住一定是适度的，不要过了， 对， 那对于他们来说成长的过程里增加力量训练反而可能还有助于增加他们的这个 身高的增长， 升 的、 对， 就是不仅仅是有助于增加身高的增长，那还有助于比如说让他 免疫力提高， 对，免疫力以及说他们的这个 注意力会更集中， 对，就是身体在一定的年龄阶段需要有的这种肌肉含量是正常的， 正常， 对， 正常的年龄，正常的肌肉含量，不会 导致于什么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产生。 对，尤其是等到他们慢慢这个发育起来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孩子如果太瘦了或者说是胖了其实都是不健康 的，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有一定这个肌肉线条的孩子，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发育他是非常好的，我们也会觉得孩子很健康嘛啊。那最后我们再简单的和大家提一下关于营养搭配的问题吧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锻炼呢它其实是三分靠练七分靠吃的， 哎，对， 这个吃一定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要怎么吃呢？ 对，其实就是三大营养素嘛，我们经常说日常生活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对吧？主要是从这方面去考虑。那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和脂肪，它们的比例是碳水一般是5:5:3:2啊。什么叫五三二呢？就是碳水化合物占50%， 对， 日常总热量的摄入， 说白就是我们的主食， 哎，主食，对， 得占5， 面条、米饭， 对， 馒头、 包子， 哎，对对， 越说越饿。 碳水化合物，对了，现在然后这是碳水化合物，然后脂肪呢占30%，里面包含着我们说的饱和的、不饱和的，对吧？都要正常的摄入比例，不要老吃那种高油脂的， 对， 动物脂肪啊，也要摄入一些植物性的这种脂肪，对吧？这种坚果类的这些，要摄入。最后蛋白质大概占20%左右，就是日常说的奶酪、牛奶、 对， 鱼虾啊，这些蛋白质的摄入，高优质蛋白啊，所以一般是5:3:2。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说啊，今天听郭教练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从我们举重梦之队他们的一个训练，说到了我们可以从这些优秀的奥运选手身上去借鉴到的一些科学的训练方式，以及他们对于运动的这种态度，是我们可以去向他们学习的。当然我们也提到了他们的这种专业性、竞技性肯定是我们普通人所无法达到的， 对， 但是我们彼此追求的这个目标不同，可是我们同样都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位朋友来说都是我们可以从运动员身上去学习到的地方，而且也可以放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我们对于运动的一个态度去影响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更加重 要 的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郭教练，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吃了吗您？您乐早啊，干嘛去啊？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脸。 小市场买点菜，行，有功夫带着。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文化地标，北京长城文化带。长城是中华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化的重要象征。1987年，作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长城主要分布在15个省区市，京津冀地区是长城途经的重要区段。其中，北京段全长520.77公里，主要为明代修建。北京段长城也已保存完好，价值突出，工程复杂，文化丰富而著称。北京长城文化带